为历史性七四联合声明发表45周年，英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英国朝鲜友好协会、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英国联代委员会近日在网站联名上载了一篇文章。文章指出，在朝鲜半岛防止战争、实现统一，这是当今时代最迫切的要求。世界进步人民要支持朝鲜人民的祖国统一运动，同时要把反对美国敌视朝鲜政策的斗争范围扩大到全球各地。